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停电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各有关镇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接市供电公司报告，受雷雨天气影响，原定于6月22号21点30分至6月23号24点的110千伏宅研一二线跨越铁路段进行线路改造加固工作取消，推迟至6月25号21点30分至6月26号24点进行。此工作将造成黄土庄镇、段甲岭镇、李奇庄镇北部、居阳镇北部及市区北城停电，并影响自来水公司供水。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部署，为提前做好停电期间应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停电停水时间，2017年6月25号21点30分至6月26号24点。二、涉及区域。一、停电范围：黄土庄镇全域、段甲岭镇全域、李奇庄镇北部、居阳镇北部及市区北城大部分用户，双电源用户除外。二、停水范围：金桥水业公司负责供水的北城用户。各有关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以书面通知形式提前将停电停水信息发布到各企业、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最大限度降低停电停水影响，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三、相关要求：一、供电公司要采取负荷切导措施，将具备双电源供电条件的用户切导至有电线路供电。二、水务局要责成金桥水业公司及时启动备用电源，保证北城用户用水。三、教育局要提前通知第五小学、第五幼儿园、第四小学、第四幼儿园、第九中学，并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停电停水应对工作。四、卫计局要提前通知妇幼保健院、优抚医院等单位做好应对准备，确保就医患者救治安全。五、燕郊高新区负责提前通知永旺商场做好停电应对工作。六、居阳西大街街道要安排专员督导居委会物业公司张贴停电停水信息，特别是对高层住户要做好疏导工作。七、黄土庄镇、段甲岭镇、李奇庄镇、居阳镇提前通知辖区村委会、企业，告知停电停水信息，保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八、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要提前与供电公司对接，做好无备用电源的信号塔供电工作。九、河北广电网络集团三河分公司做好停电区域内无备用电源的基站供电工作。十、宣传部门要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微信、网络等媒体宣传停电停水信息，做到人人皆知。三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六南，03163095777。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

得世界呢就像是一个山坡，只要你没有站在顶点，就永远有人比你高。当你仰望久了，要适时向下看一看。我们都是平凡人，不必要有太多的卑微。当别人疏忽或者是遗忘你的时候呢，也不需要悲观难过。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往上爬，没有人可以一直陪着你，不是吗？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季节，静默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当时分之刻，在群山沉默的怀里，我是山之子。当太阳普照这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

醉在人群，美在生活，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其实人生当中出现的一切都是无法占有的，只能够经历，我们都只是时间的过客，总有一天我们会和所有的一切永别。深知这一点的人呢，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也无所谓得到，那只是体验罢了。经过的即使再美好，终究只能是一种记忆，得到的就该好好珍惜，然后在失去的时候呢，坦然的告别。 都 讲 了音乐的梦了，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怕不了坏，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十五分对象只能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人力成人成长，一起大声唱，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人比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羞辱和对象是能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我天的想不到吧，跳舞永远不歇完，这么好玩想不到吧，只要音乐跳得好。 知道吗？其实找到自己一生的伴侣是你一个重要的事情。你可以相信一见钟情，但一定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如果你是单身，看到心动的人呢，一定要主动及时的追求表白，不要因为明天而错失机会。如果你已经告别单身了，那么你要及时示爱，用具体的行动表达你的爱。平时的冲动、浪漫等等等等，一定都是要想到就去做的，而不要留给明天。因为意外和明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不是吗？ 你弄坏了我小心放好的自由，又做了一个框框叫我不要动。我愿做你的木偶，当你的劳作，想做就不能妄动。我的时间来换你的天空，我的花园却没有园丁来问候。你自私的灌溉不需要的耕种，挥霍不爱我。 下都市电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

我们经常会说回不去呢是一种记忆，但你却能够选择收拾心情，重新出发，去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开始另一段崭新的旅程，书写不一样的精彩的未来，不是吗？所以呢，生活当中不要求什么都是称心如意的，只求样样尽心尽力，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人生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局，你说呢？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也许我曾经坠落，也许我受过折磨，有些什么已经错过，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一切难把握，可我们不能脆弱，总有什么可以挥霍，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你说的

知道广千的女子课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儿。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平时生活当中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儿。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上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 这个话题呢，所以说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儿？这时候看到守望真情说，我最尴尬的事儿呢，就是不小心认错了人，并且还称呼了他，又听到你熟悉的声音，真好。谢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来支持我哈。其实孙伟曾经也有在大马路上认错过人，大老远的我就在喊他等等我，等等我，可是跑到他跟前才发现原来认错人了。 出来 亮着那不朽的夜灯后，你为我点了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心醉却不退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酒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无罪，手里握着蝴蝶被单飞，耶耶不醉不归， 说的我想见忘掉，花岁月无聊，记忆点亮我的情的打扰， 也是那么二零， 因为你的美，爱中中你跌不过云归，看那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的是清脆，当时候周围拥有你唯一焦点，我有罪，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笑间忘掉，拥抱变成了煎熬，封锁想你脸，情话岁月不了，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也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也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里我犯了错。 笑前忘掉，拥抱变成了煎熬，封锁想你脸，情话岁月不了，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新春河北之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助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私属居住空间，让您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